近客近都是光，好马啤酒照金星，苦闻十口同道天，抗日战争开始后，万千个百姓 好像宝贝灵子像五十小辈我认得临早这年是无力量只能记着祖籍女两度照在面上飞恶的流氓张老虎他上司欺人太凶枉已逼得我不能迎来住我失手将他性命丧 金南南